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块呢，看看一位父亲怎么样带着他的女儿一块来读经典。我相信会对收音机前的很多的父母亲们会有很大的启发。好，那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全市普高招生45547人，海淀区成为生源大户；首都机场边检开设儿童通道，应对暑期儿童出境旅游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教委23号公布2018年北京市各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规模。今年本市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为45547人，职业高中招生规模为4554人。其中海淀区是生源大户，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达到11598人。市教委明确，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增减招生计划和变更招生方式，要认真做好名额分配、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等招生工作。金台书院小学近日邀请自己的准学生提前走进校园参加学前培训，相互介绍认识，熟悉校园环境，了解课程常规。学校方面表示，从幼儿园到小学不是简单的环境变化，孩子们提前体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提前进入新角色，让孩子们对开学后的生活产生期待。暑期正值家庭出游旺季，北京边检为了解决一部分持电子护照的家庭因儿童未采集备案等原因无法使用自助通道的情况，在自助通道旁专门开设了人工验放的儿童通道，实现成人自主通关，孩子从儿童通道同步过检。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越来越多的父母意识到亲子阅读的重要性。亲子阅读该怎么读？教育面对面今天带您认识一位父亲，看他如何和女儿一起换个角度读经典。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亲子共读，换一个角度来读经典。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父亲和他的女儿段佑辰。段老师好。 主持人好。 段秋雨啊，是段老师的女儿，小名糖糖。糖糖10岁，5年级。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人之树背影。 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段老师的古文朗诵《岳阳楼记》。段老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带着女儿和他的同学们一块儿在家里来学古文，由段老师给孩子们来讲古文。那么段老师，您先讲讲为什么您会想到要带着女儿和同学们一块儿来学习古文呢？ 我有经常带她去出国旅行，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出去啊，也别光是玩，你应该把你的这个所见所闻啊记录下来。那么他后来呢就说，哎，我要不然写旅行小说吧。 嗯， 有一天呢，我突发奇想，我说，哎，人不都说嘛，父母应该做表率啊。他既然写旅行小说，要不然我也写旅行小说吧。 嗯，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他写的在世界各地旅行，我就写在中国旅行。但是呢，我这个旅行不是一般的旅行，我要在梦里头回到古代去旅行。 嗯， 哎，我要在 穿越， 哎，醉翁亭遇到欧阳修， 嗯， 我要在黄州赤壁遇到苏东坡， 嗯， 肯定会有有趣的故事。但是呢，我还不要细说，我一定要从那个古文的基础上来说。想呢，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看了我这小说，没准还能对古文产生一个兴趣。我把我这想法跟唐唐妈一说，唐唐妈跟我说啊，没准他会对你这小说感兴趣，但他会不会对你那小说后边那古文感兴趣啊？ 嗯， 这不一定，你还不如直接教他读古文呢。 嗯， 哎，我一想，哎，有道理， 嗯， 所以就这么就开始教他读古文了。 读古文了， 啊，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古文，同学们学起来都会有一些艰涩哈， 嗯， 因为毕竟是古代人说的这个寓言体系哈， 嗯， 现代人尤其是孩子可能未见得特别的感兴趣。 嗯， 那么怎么样让他们对古文感兴趣，您一定是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方法的。 嗯，我创造一种方法，我叫超文本阅读法。怎么讲呢？就是古文的这些原文啊，这个文本啊，我认为它是一个基础的文本。那么我会把一些各种各样的新的信息以一种超链接的方式来作为支持信息来加到这上面去。 嗯， 这说的有点抽象，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你比如说这个《岳阳楼记》啊，一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哎，到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个超链接，我要引进一些场景。那怎么呢？你看了这句话以后，马上会有一些疑问啊，哎，这滕子京是谁啊？ 嗯， 他为什么会谪守巴陵郡啊？看我的场景、 背景、故事， 哎，对对，好像一个影片一样就展开了。 展开 场景一：庆历二年，刚才是庆历四年，时间往前推两年，地点是西北的定川寨，就又从洞庭湖边的岳阳楼到了西北的大漠。 嗯，这样讲等于会很有画面感。 嗯，哎，很有画面感，有了这个画面感。那么这个地方刚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了一场大战，战争的双方是宋和西夏，宋战败了，是因为宋的主将葛怀敏指挥不当。那么西夏军打胜了之后该烧杀抢掠了，那首当其冲最近的一个城是哪儿啊？荆州。荆州他的守将是谁？滕宗亮，字子京。哎，这就是滕子京就出来了。他叫滕宗亮，为什么他要管他叫滕子京呢？ 哎， 是他字子京。古代人不直呼其名，直呼其名那是骂人。 嗯， 必须得叫人的字来。 这等于又出来一个知识点，我觉得。 哎，对对对对对，这就解释清楚了。 哎，别说哈，就是说，其实只是这前面这一句话啊，就能够讲出这么多的故事。我真是没想到，谭乐，你觉得爸爸讲课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老爸他讲课时间。那种状态，他那种样子很有趣，就是 他什么样子， 就是我在作文里的提过他那个讲课，然后他就是张牙舞爪，指手画脚的那样，以为自己就是那个苏轼和欧阳修。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越来越多的父母意识到亲子阅读的重要性。亲子阅读该怎么读？教育面对面，今天带您认识一位父亲，看他如何和女儿一起换个角度读经典。一开始唐唐您两个人在读，后来多了一些小伙伴们一起来读，是吧？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们觉得这种方式很好，然后也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 对对对，实际上啊，他们就说，哎，现在看见你，要不然开个私塾吧。哎，但是我觉得我所欣赏的还不是私塾那种形式，我觉得私塾的那种形式带是单向的一种灌输。我其实真到我的课堂上，其实并不只是我在讲， 我始终要强调着跟他们的一种互动。 嗯， 我写的理想的状态是那所谓的交相问难。 嗯， 我希望他们能够质疑我，质疑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刚才就说讲这个《岳阳楼记》的时候，我讲到了。说这个古时候的人不直呼其名，但直呼其名是骂人，那所以范仲淹管他叫滕子京，他不叫他滕宗亮。但是我接着讲的时候，我就说，哎，滕宗亮怎么怎么着？哎，唐僧就问我，说那您这不是骂人的吗？我说我是现代人，我不用遵守他古代人的那个规矩，但他马上又接着说。您不是要穿越回去吗？ 嗯， 您穿越回去不应该遵守当时的人的那种规矩吗？ 哎，唐唐说得好。 我说你说的对，这叫入乡随俗，是不是？所以我就以后就改过来了。 嗯，反正他说明他听进去了。平常您就是有这个爱好，自己要去吟诵，那么这种方式也会推广在您的这个课堂之上，让唐唐他们也来这样做。 是这样，我觉得学古文呐、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吟诵。 嗯， 因为你像学的那些，比如说前后赤壁赋啊，包括秋声赋啊，它本身就是一种散文赋。 嗯， 它都是用韵的，而且古文本身它就是有这种一种韵律感。这个东西你要是不读出声来，你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读古文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吟诵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你看我教他们几个孩子，我们建一个微信群，我要求他们每天都要把学过的文章吟诵一遍，你让我听听。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过程， 对， 时间久了那个妙处你就能体会出来了。 唐唐，这个有积累的了哈。 嗯， 来给我们也吟诵一段。 行， 你最拿手的就行。 Okay。 《醉翁亭记》宋·欧阳修。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蜿蜒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坐亭者谁？山之僧智心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给大家说一下哈，唐唐刚才在诵读这个《醉翁亭记》的时候是背的，可以说就整个这一篇他能够非常熟的背起来。在节目之前给我背的时候，我觉得他最后已经像在读绕口令了，就是这种熟练程度哈、就是烂熟于心了。我觉得像他这个年纪背古文背到这个程度，那等他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那就绝对不会忘记。 老爸他的那个古文课就是让我就是发现那个古文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那个他给我们讲欧阳修，就跟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在城南李家的书楼上无意间翻到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他在那里面找到了很多就是学习古文的方法，然后呢感觉像是找到了本武功秘籍似的。 嗯， 然后呢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呢，就是再去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风落亭记》还有《秋声赋》的时候，就是会想到那个就是翻书的那个小欧阳修，就觉得就是一点都不是很枯燥。 嗯，那你会不会想着我在读古文的时候把自己想成那个在古文当中去寻找什么东西的那个小唐唐了？ 也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就做梦的时候会有那种。 那么这中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那个老爸他给我讲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有石钟山记，然后那个就是我发现那个苏轼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晚上就夜里头就冒险呀玩儿啊，然后呢就是那个 不睡觉的， 对，夜猫子。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天那个晚上，就是老爸老妈带我出去玩，然后老妈就说那个唐唐还挺喜欢晚上出来玩的，然后那个我就说苏轼不是也喜欢晚上不睡觉然后就出来冒险探险吗？ 嗯， 然后就直接把老爸老妈都给逗乐了。 其实在学古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唐唐他并没有觉得那么枯燥哈，他还真的是有乐趣在其中。那说到玩，其实你们一家子都挺爱玩的。唐唐10岁去过很多的国家了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素材还帮助你写作哈。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爸爸这个教你古文对你写小说有什么样的帮助？ 老爸他讲课的时候呢，就是他总有一句话，就是他的口头禅。这一段就是你的话，就是你会怎么写？听多了，就是后来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脑子里也会冒出个问题，就我的这段话，就是要是苏轼他，就是欧阳修他们的话，就是他们会怎么写？然后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冒出来。 这些想法都会放到你的小说的创作里头去，是吧？唐唐写小说呢，写的是旅行小说哈。第一篇我看的是巴黎，写巴黎的哈，其中当然会有你的主人公在里面，还有一些情节什么的。现在已经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了？ 就是我的那个旅行小说，它的巴黎篇上学期已经写完了。然后这学期的英文篇呢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然后还差一个最后的收尾。 那么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吗？要继续吗？比如说把你去过的这些国家呀地方啊都把他们纳入你的小说的这个情节当中？ 会。然后现在第三章我还没想好呢。 还没想好写哪儿呢，是吧？ 对。 那么其实像十岁的孩子，我觉得很难得会有这样的心思，会静下来把他旅行当中的各种的见闻啊变成一个一个的故事。您是怎么能够培养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孩子，我身边的啊，玩手机的放不下的，玩游戏的怎么说都不行的。是吧？您怎么看？ 是这样啊，我现在呢就是有一对比喻，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时髦的东西吧，可以说是啊，手机游戏啊，很多很多种，然后短视频， 对， 这都是很流行的东西。 很火。 我现在我给他们一个比喻，我说他们像什么呢？他们就像是太上老君的那个紫金葫芦 啊， 就像《西游记》里边那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说孙行者。我叫你，你敢答应吗？孙悟空说：“谁怕谁啊？”一答应，刺儿给吸葫芦里去了。我说他这个像这个东西， 就是他的吸引力。 对，像这个。我同样一个比喻呢，我说我们学的这个古文，古文像什么呢？我觉得它像一扇门，而且它不是一般的门，它是那机器猫从那口袋里掏出来那个任意门，它可以带你穿越回古代，可以带你去一个任意你去的地方。那么这两种东西呢，我觉得他们之间可以比较一下。你这个葫芦有一个什么特点啊？葫芦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你一旦进去了，你就只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头， 有局限的。 就没听说我整天玩游戏，我整天那个看短视频，突然之间哪天我一灵机一动，我产生了一个伟大思想，这开玩笑，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呢，说古文这种东西呢，他可以带你去，不是刚才说你可能会碰到欧阳修，你可能会碰到苏轼，你可能看到那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精神， 然后你可以遍游名山大川。 对对对，你去的你是一个无限的空间，那个是一个就那么点儿，这个是一个无限的空间。但是同时的还有一个特性，这个比较要命，什么？那个葫芦它有吸力，它有吸引力。他能把孙悟空吸进去。你这一看短视频，这也挺有意思，那也挺有意思，一不留神几个小时过去了。玩游戏更是这样。 对， 沉迷。 你 很容易就把你的大好的年华全都放进去了。但是这古文不一样。你看古文的话，看一会儿你就累了，很枯燥啊。就是这样，好东西有时候就是这样难于获得呀。所以说坚持非常重要，必须要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你才能够越过那个门槛，你才能够获得那个真正好的东西。 您说了，对他们读经典一块学古文没有任何的要求，唯一的就是坚持。 对， 那这个坚持，您觉得坚持下来会怎么样呢？什么时候会看出这个差别在哪儿了呢？ 咱们现在经常说，都感觉民国的时候的人非常有感觉啊，那种范儿特别好。但是呢， 好像学不来，怎么着也都怎么着都怎么捉怎么学都不像。 那是气质，骨子里的东西。 对对对，我就说你看看他小时候都读的什么书啊？ 嗯， 就是因为叫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 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天两天你能看出效果来的， 嗯、 那玩游戏可以，你玩一会儿你就从三级涨到五级了。 是， 但这个可你很长时间你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嗯、 当然这个变化是潜移默化的， 嗯， 它是慢慢发生的， 嗯嗯，所以说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对， 它会锻造一个人的气质，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效果哈。 嗯， 段儿在文章当中我也不止一次看到了，就是说。您自己的那个神奇时刻哈、 嗯嗯、 在某一天的下午忽然发生了。 嗯，是这样啊，其实这事儿呢，就是我上高一的时候， 嗯， 当时呢有一天打完篮球，哎，听我们那个教我那物理老师给我讲的是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嗯， 其实这个相对论，从这个牛顿理论到相对论啊，这可以，我觉得真的可以算作是这个二十世纪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这个思维领域最大的一个脑洞啊， 嗯， 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想法，怎么会想到那儿去呢？但是以我当时那么一个小屁孩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真是当时就震懵了那种感觉、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你就好像我就说就好像是一个小孩第一次抬头看见了人类智慧浩瀚的星空一样、 嗯、 但是我形容不好这个事儿， 嗯， 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人形容的好，为什么？就刚才他提到的，欧阳修十岁的时候在城南李家书楼上无意中翻到了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他后来形容说过这个事儿，他只用了七个字来讲这个事儿，他说图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哎，我一想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感觉啊。所以说读古文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读古文中还会发现自己， 嗯， 以我的苏轼说，苏轼第一次读到庄子的时候，他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世书，得吾心也。真的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你会在你学习的过程中不但去接近那些伟大的人，而且你还会不断地发现自己， 嗯，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糖糖理解这个神奇时刻吗？ 嗯，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 嗯、你还想， 但是我只能说是就是，但我就自己的想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很美好， 嗯， 然后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吧、嗯、就是 我知道糖糖在你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人生里面一定会有一天会有一个时刻见证那个神奇，是吧？ 嗯， 嗯，那段老师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希望？现在是带着他旅行读古文、 嗯嗯、 啊，有没有更确切的一个他的设想？ 嗯，其实啊，刚才在聊天的过程中啊、 嗯、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想法。 哎，对，就是因为你看刚才说哎，说我教他学古文，其实教他学古文只是一种形式。 嗯。 实际上呢又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嗯。 哎，听他刚才说，哎，说这个大晚上出去，哎，你说你爱说你是一夜猫子，他会说苏轼也。苏轼是谁啊、 嗯、 苏轼不是隔壁老王、 嗯、 不是张家长李家短、 嗯、 那是北宋伟大的文学 家、 嗯、那你一般的孩子来说啊，上课是学过，好像学过这人的文章、 嗯嗯、 他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他、 嗯、 不会有这个，这一说的这样了以后、哦、我忽然想到了，哎，就好像 他把苏轼带入了他的生活、 就是就跟就有一个动画片吧，叫什么寻梦环游记，好像说那个你的祖先的灵魂整天都跟你，我忽然觉得我回家以后我能在家里头，哎，苏轼不是他站在这儿了吗、 嗯、 哎，欧阳修不在这儿吗？还忽然有这样一种感觉了、 嗯、 我说这样的是一种什么效果呢？刚才我说了，就说他呀，写过一篇作文， 嗯， 叫蓝胖子伴我成长、 嗯、 他在那里边把我比喻成了机器猫， 嗯， 我觉得我教他古文的时候，我就好像是这机器猫，哎，我给你拿出一任意门来， 嗯， 你通过这个门你去回到宋朝，你去到醉翁亭遇到了欧阳修吧、 嗯、 你去黄州赤壁遇到了苏东坡吧，你能和伟大的人物的心灵去相遇， 嗯，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之后，我想他应该能获得一个更精彩的人生，这个才是我希望的。 记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我们的一块共读经典啊，这父女俩呢给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哈，我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所收获。在这儿呢也感谢糖糖和爸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你们的生活还有读古文的这些心得啊，也希望糖糖能够有一天真正的见到自己的那个神奇时刻，快快长大。谢谢段老师。 谢谢大家。 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4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一至六月份上半年呢，北京市的空气中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同比下降了 15.2%， 为历史同期最低。其他三项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分别是每立方米90微克、7微克和42微克，同比分别也下降了 8.2%、36.4% 以及 12.5%。空气重污染天数是8天，同比减少了9天。六月份，北京市 PM2.5 的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同比上升14.3%。上半年各区 PM2.5 平均浓度呢，都在每立方米51到61微克之间，其中怀柔、昌平、延庆等区较低，各区浓度降幅在1.8%到25.6%之间。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通州、大兴等区的降幅是比较大的。那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全力落实蓝天保卫战各项任务所取得的成效。那么首先呢，是重拳出击，严控重型柴油车等高排放车辆。那么上半年一共人工检查了重型柴油车100